哎呦我的天哪，你实在是太辛苦了。哎，我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喝点水吧。感觉怎么样？好一点？ 感觉好多了，感觉好多了。 那这样啊，再喝一杯水吧。感觉怎么样？比刚才还要好， 现在感觉比刚才更好一些了啊！ 哎呦，为了有一个更好听的声音，再喝一杯水吧。 啊，现在的声音是不是跟平常有点像了？ 对，我再往另外一杯水里放点蜂蜜，你再喝一杯吧。哦，对了，好像再给你冲点什么冲剂，这样的话对恢复嗓子会更有帮助的。那给，再喝一杯吧。 你刚才在那杯放了多少蜂蜜？这杯放了什么东西？哎，为什么我现在说话变成这样了？ 这包东西。 你的那包东西是在哪里买的？ 熊伯伯那儿。 啊，你又在熊伯伯那里买东西？哦，糟糕了。 哦，对了。今天是世界水日，小群姐姐和唐耳朵提醒你要注意节约用水哦，水对我们很重要。下面的故事是来自美国的苏珊·维尔德和来自加拿大的彼得·雷诺兹为我们创作的，是由赵小华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唐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水公主》。在遥远的非洲，有个黑人小女孩，她的皮肤黑黑的，是巧克力的颜色，头发是有好多好多的小卷卷。她的名字叫吉吉，她把自己叫做吉吉公主。她的王国在非洲，那里天空辽阔低垂，晚上站在大地上，好像一伸手就能碰到星星的尖角。吉吉公主唱起歌，狂叫的狗就会安静下来。吉吉公主跳起舞，高高的草就会跟着一起摇摆。吉吉公主下个命令，风儿就会和她玩起捉迷藏。吉吉公主很厉害，可是吉吉公主对水一点办法也没有。不管他怎么拼命地施魔法下命令，就是没法让水流过来，也没法让水变得再轻一些。不，怎么下命令都不行。一大早当天还黑着，妈妈就开始叫吉吉公主了。 吉吉，我的公主，该起床了，我们要去打水。 这个时候，狗刚刚醒来，母鸡在房子外面来回地走着，太阳在远远的地平线上只升起了一半，天上还能看到星星。吉吉公主躺在那儿，伸出手， 我命令你，水快过来，天还没亮，让我再睡一会儿。哦，水过来吧，求求你。 可是水怎么也不过来，他必须和妈妈走好远好远的路到河边去打水。唉，好困呐，吉吉公主连王冠也戴不了，一想到头顶上要顶着一只装水的罐子，吉吉公主就感到口渴。她的嘴唇干裂，她的喉咙冒火，她闭着眼睛爬起来，把一块布围在身上。她使劲地闭着眼睛， 好像看到了清清凉凉的水。他轻轻地把脚丫伸进去，舀起一勺放到嘴边，哇，好凉啊！吉吉慢慢睁开眼睛，可是面前什么也没有。他发脾气了，气得用脚在地上乱踢，结果尘土飞扬。妈妈把罐子顶在头上，准备出发了。吉吉公主学着妈妈的样子，也把空罐子举到头顶上。他们唱着歌，伴着刚刚升起的太阳，踏上了去河边的旅程。一路上，吉吉公主和妈妈一起哼唱着，他们的脚步轻盈，跳着笑着，路还很长，他们尽情地舞蹈。半路上，太阳已经升到了半空，而且变得越来越热。妈妈和吉吉公主在一棵巨大的乳木果树下休息，他们摘下乳木果来当饭吃，填饱很饿的肚子。吃了点东西，他们要继续出发。他们唱着歌，边走边跳。可跳着跳着，吉吉公主就跳不动了。太阳升得更高，而且变得更热。 妈妈，我们到了吗？ 终于，吉吉公主听到了哗啦哗啦水流淌的声音，还有小伙伴们的笑声和女人们叽叽喳喳在聊天的声音。接着，她看到了好多的妈妈，带着好多的孩子，头顶上顶着好多的水罐。他们在太阳下走了很远的路，有的人为了打水，走的路比吉吉和他的妈妈还要远。等他们打完水再回到家，太阳都会落山了。可是水很少，所有的人都要排着队到河边打水。妈妈们排着队，小伙伴们就在旁边玩，他们继续跳舞，河水也在继续流淌着。排到队的人就蹲在河边，用一只小小的碗装满泥浆色的液体，倒进水罐子里去。那些液体真的是水吗？它们不是清澈的、透明的，而是泥巴的颜色很浑浊。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叫了起来：吉吉，快过来，轮到我们打水了。吉吉高兴地拿起罐子，跑到河边。他们小心地把水装进罐子里，然后用力地把装满的水罐抬起来，放在头顶上。回家的时候，他们小心地放慢舞步。吉吉走了那么多的路，走了整整一天，现在他的嘴巴很渴，头上那么重的水罐也压得他难受。他们继续唱歌，可唱歌的声音也变得很轻。他们走啊走啊，走得肩膀酸痛，脚抽筋儿。一直到太阳下落的时候，他们终于看到了家，看到了那两座矮小的茅草房子。回到家，妈妈先要留下足够的水，把它在火上烧熟了，这是留着用来喝的水。然后他们要留一部分的水洗衣服，准备做饭。当太阳快要落到地平线的时候， 爸爸从地里回来了，他们一起喝水吃饭。爸爸把吉吉抱起来，哦，我的公主，你把水带回来了。妈妈已经把水烧开又晾凉了。妈妈说，来吉吉，喝吧。哦，终于等到这一刻了。吉吉捧起杯子，咕咚咕咚，他大口大口地喝着，每一口水都给吉吉注入新的活力。咕咚咕咚，他可真想一直像这样喝下去，可是不能，因为只有这么多水。洗完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吉吉在马上就要落山的太阳光里面给狗儿唱歌，跟高高的草儿一起跳舞，和风儿捉迷藏。睡觉之前，妈妈端来了最后一杯水，这是专门留给吉吉的。喝吧，我的公主，睡吧，我的公主，明天我们又要出发了。吉吉喝完水，揉着马上要睁不开的眼睛问， 妈妈，为什么水在那么远的地方？为什么水一点儿也不清？我们的水在哪里呢？ 妈妈说，睡吧吉吉，我的公主，做个好梦，总有一天你会找到你的水，总有一天。这就是吉吉公主，她的王国非洲，天空很辽阔，可土地很干涸。不过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在非洲的这片土地上，在吉吉公主的干涸的土地上，一定会流淌着清爽清澈的水。总有一天会有的。 我们划船。 划呀。 船底下有什么呢？ 船底下有底儿。划呀。 船在什么上面走？ 船在水上走。 那水底下有什么呢？ 水底下有水。 水底下有什么活的吗？ 水底下有活的水啊。 有什么动物吗？ 大耳朵。 嗯。 你是想问我水里有什么鱼吗？ 啊，对对对对，水里有鱼， 水里有鱼，小鱼扑棱扑棱游， 还有海龟。 你说的是大海里才有海龟，河里没有海龟。 哦，那有河龟吗？ 有河龟啊。 还有河马吗？ 河马，河马和河龟啊，有河马。 马过河，所以叫河马，是吗？ 是河里的一种动物，因为它的嘴长得很大，所以它叫河马。 大嘴马河。 大嘴河马。 哦，大嘴河马。哦，对对对对对。 水里还有什么？ 闪电。 水里怎么会有闪电 啊？水里没有吗？ 水里当然没有闪电了。 我以为陆地上有马，所以水底下也有河马。那陆地上有闪电，水里也会有闪电。 水里有一种，我听说在深深的大海里有一种带电的鱼。 带电的鱼？ 你要是碰到它，它就会滋， 叫唤。 不是，就是电到你了。 电到我？ 电到你了。 他拿电干什么？ 在游泳的时候被他电到，你就会没有感觉，然后就会被大水淹死。 哎，你告诉我，他的电是从哪儿来的？ 他的电是从身体里来的。 身体里？他自己不会触电吗？ 他自己的身体会发电。 发电？他得有什么用？ 带电的鳗鱼。 带电的鳗鱼？ 对， 他是做馒头的鱼，所以 不是做馒头的鱼，他就叫鳗鱼。 哦，他是很野蛮的鱼。 他是带电的鳗鱼。 他说， 我是门，我是门，我有电，我有电，你们别过来，是这样吗？ 对，塔尔多，如果你到大海里游泳，看到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像蛇一样的鱼，你千万不要用手碰它。 哦，用脚呢？ 用脚也不行。 哦，那用什么碰它？ 用耳朵也不行，用胡子也不行，不能碰它。 那我能跟它说话吗？ 你可以跟它说话， 说 你就说拜拜，我走啦，然后就哗哗哗哗哗哗。拜拜， 我是小薰姐姐，有事找我，拜拜，这样行吗？ 好吧，只要你能游走，只要你能安全，你说什么我都愿意。 记着我家门牌号码，再见啦，回家蒸了你，可以吗？ 可以。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放学回家之后非常高兴地告诉妈妈说， 我今天在课堂上得奖了。 妈妈也很高兴，问他啊，为什么呀？ 老师问鹦鹉有几条腿，我说三条。 哎呦，不对，应该是两条。你回答三条怎么能得奖啊？ 其他同学都说四条腿，我的答案最接近。 啊？呱呱上幼儿园，老师已经开始教他算术题了。今天老师考他的算术，请问呱呱，三加三等于多少呀？呱呱摊出了十个手指头数了数，回答老师说 六。 老师又问，哦，那四加四等于多少呢？呱呱这个时候又数了数手指头，回答 八。 老师说，哎呀，不行，要用心算啊，把两个手放进口袋里好不好啊？现在我问你哈，五加五等于多少？呱呱算了半天，两个手还是在口袋里计数着。过了很久，终于答案出来了，只听呱呱响亮地说出了答案， 十一。 最近一段时间，呱呱对飞机简直是着了魔，入了迷。只要他听到有飞机飞过，总是跑出去观看，直到飞机在远处变成一个小点儿，看不见为止。终于，他也有一个机会，第一次坐飞机旅行了。当时呢，他十分激动，两个眼睛圆睁。大约起飞十分钟之后，他非常急切地问妈妈一个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小点，妈妈？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五色土幼儿园的杜林宽小朋友要教我们唱儿歌《露珠》。 太阳拉开夜幕，抖落星星无数，落在草间树叶，变成亮亮露珠。太阳拉开夜幕，抖落星星无数，落在草间树叶，变成亮亮露珠。谢谢大家。